你不用心读书，也不准你再跟他玩。 还给我。 不给。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？ 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老爸，行不行？ 到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。